温室蔬菜部门科技讨论会2017将下了帷幕。本次讨论会从6月1号举行，有温室蔬菜生产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发表，技术培训讲授和参观进行。闭幕式16号在农业研究院平壤蔬菜科学研究所举行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郭范基同志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、各温室蔬菜生产单位和科研机关的科技人员和栽培工参加。